李志仁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代表团团长、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南柱贤22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。他说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一场忠诚的大会，显示了朝鲜妇女要跟着伟大的党，为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和革命气概。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开创主体的妇女运动，并创造了光荣的历史和传统，其业绩彪炳千古。今天由于有另一位卓绝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，朝鲜妇女运动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最全盛期。全体旅日同胞妇女将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。